陪我到海角到天涯，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 深。

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：“我回来喽！”大家好。